133集。 开玩笑也不行。 我没松手，反而拧得更狠了些，一字一顿地警告他， 不准动唐一川。 那天周阳被我拧得手腕脱位，在去医院的路上对我叫骂不迭。从古早的回忆里抽离自己，我与周阳赶到婚礼现场时，唐一川已经到了。新郎小柴曾在唐一川手下干书记员与助理检察员，因业务优秀被破格提拔，最近刚刚通过主诉检察官考试，按说正是前途似锦，然而他却突然辞职跳槽去了律师队伍。这不难理解，律师相较于清廉的基层检察员，腰包还是鼓多了。新郎小柴显得很不好意思，立在唐一川的身前，端着酒杯弓着腰，一个劲儿地跟他道歉，说辜负了领导的期许与栽培。没什么，律师与检察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，一样要好好干。即使是在别人的婚宴上，唐一川依然官腔十足，官话张嘴就来。新郎站着，他倒坐着，一群人孙子似的围在他的身边，频频叫他唐处。周阳凑到我耳边，一脸不爽地小声说， 哎，这小子官腔也太大了，多亏他没升上副厅，否则我们还不都得被他踩在脚底下。 尽管没成功升任副厅，作为这个年纪的正处级干部，唐一川依然是我辈之中的佼佼者，所以就连飞速的那些同学也以之为荣，很卖他的面子。西装领带金丝框眼镜与一丝不乱的背头，无一不令唐一川那张清俊的面孔显得愈发严肃，而他面上的表情也是一如既往的淡漠，眼神犀利，仿佛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蠢蛋。我一直望着唐一川，而唐一川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，好像每一场婚礼都有照片回顾这样的环节。礼堂大屏幕上，我看着英达一点点长大，仿佛见证花苞成长为鲜花，终于回顾到新娘的大学时光，连着好几张照片都是三个人，除了新娘本人，还有我和唐一川。一个漂亮的姑娘站在两个英俊男孩中间，左右各挽一个，背景是人文楼的破桌烂椅，三人皆穿着与他们年纪不相符的职业装，脸庞稚嫩又纯真，青春独有的酸臭味扑面而来，像漂亮姑娘的汗脚。更难得的是，这张照片中就连唐一川也是笑着的，这对而今面部神经基本瘫痪的唐处长而言何其珍贵。望着这张停留不过三五秒的旧照片，我胃部一阵烧灼，将杯中白酒一饮而尽，又瞥了同桌的唐一川一眼，他正认真地看着大屏幕，镜片微微泛出银蓝的光亮，照旧面无表情。这张照片有个故事，政法类大学最爱整模拟法庭、法理辩论之类的幺蛾子。我校还很公平，比赛不分年级，只看辩论水平。撞上唐一川时，我们班已经进入刑法案例辩论赛的半决赛，一听对面是大一的法学班，全班都觉得难以置信，大一新生才刚刚上了法理学这样的基础课程，刑法还没学呢。周阳出去打探了一下，回来汇报说，他们班上别的学生明显都是打酱油的，只有唐一川往那儿一站，妥妥的人民检察官的范儿。班长立马拍板，让我顶替班上那个去开盲肠的辩手，说比赛能输，颜值不能。我只能回家翻了翻刑辩案例的经典书籍，又向我哥讨教不少，然后硬着头皮上场。抽签决定，唐一川的班级为公诉方，我们为辩护方。自由辩论环节基本就成了我和唐一川的双人秀，他发问完毕，我立马回答，并抛去一个更刁钻的问题。我法理学的虽不扎实，但胜在油嘴滑舌，时不时能冒出一两句金句，话糙理不糙，逗得满场女观众咯咯乱笑。尽管唐一川光芒万丈，但到底独木难支， 最后比赛还是我们赢了。唐一川却因其无可挑剔的表现获评全场最佳。 你没我想象中那么菜。 比赛结束，唐一川主动来到我的身前，向我伸了手。 以后法庭上见。 别见，千万别见啊。我赶紧将他的手掌拍开。没有一个刑事律师愿意在庭上遇见这样的公诉人。唐一川一言，愈发坚定了我以后不干刑辩的决心。我说，法庭下我家大门常向你打开，法庭上就算了。这话听着太怯，不待唐一川有所反应，我又欲盖弥彰地补了一句， 老子不是怕你啊，老子想干的是民诉。 切， 还是怯呀。 唐一川估摸是被我逗乐了，极难得地露出笑容，我被他的笑容晃了眼，他牙真白，唇形如我的一般好看。这时英达从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冒出来，突然挽住我们俩的胳膊，招呼校报记者拍了一张照片。十来年后的婚宴场上，这张照片唤人千般愁绪，引人万般伤感。 哎，少喝点。 周阳见我直接往红酒杯里添白酒，一杯紧接一杯地往下灌，赶紧劝我， 你要是在这场合闹，以后就别想在这个圈混了。 英达的父亲是刚刚退休的老检察官，新郎也曾是一名检察官，所以在场的宾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公检法的领导，借我十个胆也不敢在他们面前撒野。然而几杯高度数的白酒下肚，我恼人发胀，又想犯一犯浑。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唐处长。 我拿着小汤勺敲响了酒杯，当着众人的面站起来，直视唐一川的眼睛。 那个高中生纵火案为什么不与我这个辩护律师进行庭前沟通？ 对于我的突然发难，唐一川似早有所料，他微仰下巴，话简短亦直接，态度傲慢如常地说， 反正案子即将开庭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不需要庭前沟通了。 我不像别的律师习惯了在这位唐处长面前装孙子，直接就说， 你放屁。 一桌人都是同学，全倒抽了一口气。周阳拼命地拽我袖子让我坐下，小声提醒我，这是检察官的场子，千万控制情绪。 边儿去。 我推了周阳一把，继续逼视唐一川， 犯罪嫌疑人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，询问时为何不通知家长到场？ 该案犯罪嫌疑人的父亲是海员，长期在外，母亲是精神病患者，无作证能力。唐一川稍稍停顿， 看来傅律的调查取证工作还得做得再细一点。 一下我们就成了控辩双方，我就该案涉案书证的违法现象提出质疑，唐一川四两拨千斤，一一化解。